选择，我也可以给你

最好跟人之后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不一定有用，又不一定会被打，就算变成主打版权可能又会偷偷 来来来看着兄弟的为人弹吉他，他人间中多得很很常常，爱情傀儡征服和梦醒了都变成了主打，靠着冲浪也听着人为人弹吉他，他人间中多得很很常常，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只剩千言的词，是我的誓言。我爱谁也不爱谁，我是爱情坏来的间谍。尖叫划破漫长黑夜，香水透露你的方位，香味消失在那河边，深夜流星勾引月圆，梦之面我跳过神秘院，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闹心太严，那些最深一直写经典的词，是我的诗篇。谁也不爱谁，我是爱情坏来的间谍。完美的无罪，冰冻层层胶原，把你定格在爱情蔓延。完美的无罪，气氛难免对对，爱得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 爱情 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勾

新方式见面，这样做实在有点相远。我喜欢亲亲你的脸，这是否又超越朋友界限？你的妈妈总是叫你别跟我疯疯癫癫，你的朋友总问你到底是看上我哪一点，难道只凭他一张嘴就天南地北，只凭我一双腿就千山万水？你和我在一起快乐多过眼泪，那真是多过了趣味。恋爱恋爱太多的谁是谁非，想爱就爱何必要等到后悔？在冷漠的世界我流下眼泪，你知道我是为了谁？

心拾起这一片真，你是否遇到那海里来的沙，随着潮来潮往，余生两我，你是否遇到那海里来的沙，是否回那海里的沙，只愿等你亲吻。

一件件被你放弃。

的心房，喊喊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You wanna say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and baby girl I say OK OK， 身体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了，就是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and baby girl I say OK OK，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坠入双人舞不离彼此慢慢欣赏，爱有点无聊吧，规律的像打卡，有些爱多点尝试才有变化，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我帅也疯狂拨乱你的头发，我换一个场景沙发或者厨房，喊喊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 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OK OK， 身体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

在良夜抱住你，

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 多加多加